据公安部日前的消息，今年将会全力的推进完善户口的迁移政策，确保在年内全面的解决无户口人员的入户问题。除此之外，公安部也将会用半年的时间开展死亡人员的户口注销工作，年底前将会基本解决死亡人员未注销户口的问题。今天九六九跟周周一起听资讯。最近北京市共有产权住房管理暂行办法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了，而在目前看来，意见较为集中的是单身人士申购需年满30岁，相对比自住房25岁的门槛延迟了5年。同时征集意见的共有产权房的设计导则则提出，将充分的考虑二孩和适劳性的要求，以多居室为主，不建或者是少建60平米以下的小户型。而由此也可以看出，首要满足的对象为非单身家庭。继续来关注天气方面，随着立秋的到来，中央气象台也解除了高温黄色预警，而受到冷空气和降水的影响，全国的高温范围也将会明显的缩小，强度也将减弱。文化部出台规范营业性演出票务市场的通知，明确营业性的演出门票的销售数量不得低于核准观众数的70%，并将会探索演出门票实名制的管理。 往事不要再提，人生已多风雨，纵然记忆抹不去，爱与恨都还在心里。真的要断了过去，让明天好好继续。你就不要再苦苦追问我的消息，爱情它是个难题，或许可以忘了你却太不容易。你不曾真的离去，你始终在我心里。我对你仍有爱意，我对自己无能为力，因为我仍有依然将你放在我心中。总是容易被往事打动，总是为了你心痛。流年岁月中，我无意的柔情万种。不要问我是否再相逢，不要管我是否言不由衷。为何你不懂，只要有爱就有痛。有一天你会知道，是没有我并不会不同。人生已经太匆匆，我好害怕总是泪眼朦胧。忘了我就没有痛，将往事留在风中。爱情它是个难题，让人不全身意。忘了痛或许可以，忘了你却太不容易。你不曾真的离去，你始终在我心里。我不能任由爱意，我对自己无能为力。因为我仍有梦，依然将你放在我心里。总是容易被往事打动，总是为了你心痛。别留恋人岁月中，我无意的柔情万种。不要问我是否再相逢，不要管我是否言不由衷。为何你不懂，只要有爱就有痛。是留在风中。

着，感受着彼此的不牺牲，不存在浪潮能把地漂浮在那片的快乐，然后静静沉沦，然后吻我灵魂。我要怎么说我不爱你？我要怎么做才能死心？我们一再一再的证明。 欢迎继续收听今年九六九，我是周周，每天下午的14点到17点钟跟你一起分享经典好歌曲。那继续要来听到的歌呢，是王菲的一首成名曲，叫做《容易受伤的女人》。虽然王菲的歌有很多，但是这一首歌让很多人听起来都有一种回到过去的感觉。继续来听歌。 是疑问。

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 经典随身听， 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今天是北京立秋的第二天，北京的高温呢也正在持续，而最高温度也将会达到35摄氏度，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和防晒。另外呢，从周三开始，北京的雷雨将会逐渐的增多，北京市气象台也预计在周三、周五和周六都会有雷阵雨的天气，其他的时间则会比较闷热。今天99跟周周一起听资讯。又到了毕业季，一些房屋的中介抓住了新毕业大学生经济基础差、社会阅历少以及防范意识差等特点，以低价为诱饵吸引年轻人来租房，而后呢会以各种的方式克扣押金以及租金等等。最近朝阳工商局分局对15家的房屋中介严重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进行了公示披露，并且已经立案调查。电影大片和旅游杂志当中出现的无边际的游泳池，您将会有机会在北京水立方的北广场体验到。水立方建设的本市首个室外无边际游泳池在最近呢也开始试营业了。根据现场探访，我们也了解到泳池不仅有一种一望无际的视觉感，还会根据需求呢进行拆卸，届时场地也可以用作其他功能进行使用。最近发布了外卖配送服务规范的团体标准，要求外卖的配送人员呢应该年满18周岁，而且需要进行身份的审核，这一规定将会在9月1号开始正式实施。根据生活方面，夏天一到，防晒成了很多女生主要担心的问题，而其实饮食对于美白也是有一定作用的，比如多吃胡萝卜就有一定的美白效果。胡萝卜被誉为皮肤食品，含有大量的胡萝卜素，有助于维持皮肤细胞组织的正常机能，减少皮肤的皱纹，刺激皮肤的新陈代谢，保持皮肤润泽细嫩。 Thank you.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。 是贷款服务的引领者， 他

尽头，一起去吹风，一直走，抬起头走走走更远，唱这个世界变不同，心没有路也没尽头，界限我就要继续走，一直走。最好灌溉，什么都不必介怀，脱掉束缚活过来，什么都青春年来 shine， 抬起头走走走更远，去看看星河的上游，心没有路也没尽头，一起去追梦，低头走走走更远，唱这个世界变不同，心没有路也没尽头，界限我就要继续走。想念那个不太热